凄凉的落叶，没有翅膀的蝴蝶，巷口的灯光是谁在摇晃，渐渐停止的心脏，风吹海浪，月散了一道光芒，照在我的脸上，在月光中看得到希望光，忽然不见，不要抛弃我。 风吹海浪。